昨天的比赛看了没？微草对暴龙输了。 天天吹着冠军队，结果只拿三分，丢人呐！ 你不是说有新策略吗？赛后采访里，微草的队长王杰西说， 微草战队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特训，因此影响到了队员们的状态。不过以微草目前的优势地位，我认为这点损失是完全值得的。微草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总冠军。谢谢。 王杰西那话听着就像官方公关，你们信？还说什么秘密特训？ 秘密特训？什么秘密特训？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14集。唐小姐这一星期进步不小啊。 谢谢。 上次我提过的邀请你来我们俱乐部试训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好啊？ 我暂时还没有改变主意。不过想招职业选手的话，你为什么不找君莫笑啊？ 他是退役选手，按规矩就算复出也要一年以后。 哦，这样啊。 而且他年纪也偏大了，就算复出顶多再打一两年。倒是唐小姐你年纪还不大吧，前途不可限量。 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 你的这股冲劲儿、锐气还有心态，一看就处于职业选手的黄金年龄段，你应该是在20到22岁左右吧。 你猜得挺对的。 如果是一般人这个年龄才开始入圈可能是有些晚了，但唐小姐你有底子，如果能有系统的训练再加上正规比赛的磨练，相信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高手。 那我现在呢？ 恕我直言啊，现在的你还只是单凭反应和操作在战斗，虽然意识上你已经被强行灌输了一些东西，但是还需要大量的实战将意识磨练成一种习惯。 哦，原来如此。 所以如果唐小姐有意的话，越早加入职业圈越好，你只在网游里打实在是太埋没了。 好的，我会考虑的，谢谢。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下次见。 再见。 你已退出竞技场。 今天打得怎么样？ 比昨天好点。哦，对了，最近他们队里那个烈火焰镜邀请我去做什么试训呢？ 是吗？王杰西眼光不错，你的确很有潜力。那你答应了吗？ 没有，我没想过要当职业选手。 千万别跟老板娘说，她会掐死你的。 你说的对。那个职业联赛真的好玩吗？ 荣耀好玩吗？ 还算有趣。 那职业联赛也就这样。 哦。 哎，不过你的性格还真的挺适合做职业选手的。你喜欢挑战，不是吗？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去打职业联赛啊？ 我打过了，现在累了。在休息。 骗人。 总之我还会回去的。 什么时候？ 那就难说了。我真是老了，不像你连打10个还是精神抖擞。 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呀，本来想趁机多赢点材料，但是王杰西这个难缠的家伙一看我状态下滑就立刻终止了练习。他倒不是心疼材料，而是不想在疲惫的我身上浪费时间。 真是理智的有些过头了。 可不是嘛。 不过我看你其实是没什么斗志吧，那些三脚猫一样的家伙抬抬手就收拾了，换作是我也会越来越没劲的。其实你不是累了老了，你是腻了吧。 他们可不是三脚猫，他们是去年的冠军队。 冠军三脚猫？ 这样好听多了。好了，小唐，准备刷本了。 玩家一寸灰，请求添加您为好友，是否同意？ 23级的鬼剑士。 已通过玩家 一寸灰的好友申请。 前辈你好，我是乔一帆，微草战队的刺客辉月。 哦，是你啊。 嗯，我想试试正轨。 你怎么还练个新号？ 我是想希望在新区这边的话有机会能得到前辈的指点。 明白了，这孩子在俱乐部的状况大概有些尴尬，更换职业对他来讲算是赌上职业生涯的一次决断了。镇鬼这个职业成型比较晚，至少要到四十级的时候镇鬼的特点才能体现出来，那时候才能算是真正的开始。 嗯，我知道。 我建议你这个账号找人代练一下，先升级，你自己多做一些理论上的功课，研究一下虚空战队的比赛录像。 看虚空战队的队长李轩吗？ 不错，多看看李轩是如何解读战局，利用鬼阵来给队伍制造生机的。 我明白了。 等你的账号赶上我这边的等级后，可以过来一起在团队里找找感觉。 谢谢，谢谢前辈。那我先去升级了，前辈再见。 嗯，再见。 高手兄，那个，一会儿咱们刷副本，我能带个我们工会的朋友过来玩玩吗？ 嗯，可以啊。田七，快过来，马上刷本啊。 高手兄，这位是？ 你好，风化，月轮工会的会长。 哎，你好，你们都是朋友啊？ 是啊，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想当初在神之领域的时候啊，我跟田七 PK 了一把。英雄相惜，我们也不乐意在那些大工会里跟别人打工。 看会长说话这架势，该不会要拉拢高手兄吧？ 我们全靠自己。 难说呀。 说起来，兄弟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加一个工会啊？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呀？ 哇， 不如来我们月轮工会。 他真的在拉高手兄了。 也有好几年的历史。 只希望高手兄不要介意啊。 哦，工会啊，没想过要加呢。 没想好不要紧，我们可以先刷个副本什么的。 找我刷副本是要收费的。 不愧是高手兄，一句话就秒杀。 收费嘛，这个好说，多少钱？ 不要钱，要材料，稀有材料，或者是其他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哦，这样啊。你要什么？ 那看你们想刷哪个本了。 琉璃之地。 嗯，赤月套装4件，怎么样？ 这个呀，应该没问题吧？等等啊，我去问问。 高手兄，你真要帮我们工会刷记录啊？4件赤月套，只是蓝装而已，也太…… 我倒是想要成武呢，你们工会也没有吧？ 没有， 所以只好刷点了。 那要4件干嘛呀？怎么不凑一身啊？ 那个好像是你们工会啊。 嗨，高手兄不用给我们面子，真的。 放心，4件赤月套换来的记录也不会太高。 靠，无耻啊！ 是公道，小月呀，就算你们给6件，成绩也提高不到哪儿去。 为什么？ 你看，韩嫣柔手里的武器还是25级的，包子也一样。我们没有30级的子午和职业套，这副本记录暂时出不了极限。 那这么说，现在打出的记录，到时还是会被人破掉？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现在的记录已经是极限了。我们打破这个，应该是没有人能再追上了。 应该， 那除非有一些人无聊的话。 什么人啊？ 高手呗。 高手？高手刷副本怎么就叫无聊了呢？ 好了，高手，我凑齐4件赤月套了，我去取装备，咱们12点见。 行。 莫笑兄弟，今晚可以刷琉璃之地了。 夜渡寒潭。 我们蓝西阁求长期代打，莫笑兄，今晚就去刷琉璃之地，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各位，今晚帮月轮工会刷记录。 月轮工会？ 哎，那个什么月轮工会，查到了没？ 打听到了，会长，月轮就是个没背景的小工会，君莫笑只要了4件赤月套装。 什么？4件赤月套装？ 这算什么收费？从30级开始，副本掉落就都是以套装为主的蓝装了，区区四件赤月套。 你确定信息没错？ 绝对没错。月轮工会会长为了凑齐四件赤月套，满工会里求人，随便一打听就知道了。 我去，这么简单的条件，怎么就让月轮工会给捡了便宜了呢？其他工会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是啊，现在各大工会都在找君莫笑抬高价码，但他全部回绝了，理由是已经答应了月轮工会。兄弟，我们烟雨楼出赤月套装一套，怎么样？ 已经答应月轮工会了。 我们轮回一套赤月套，外加30级紫武荧光长矛，考虑一下吧。 已经答应月轮工会了。 我们百花谷两套，两套赤月套，你穿一套扔一套都行。 已经答应月轮工会了。 我们轮回八套赤月套，怎么样？这次你该满意了吧？ 已经答应月轮工会了。 你是自动回复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要下本了，回头聊。 靠！他明知道我们会在他30级的时候请他来刷副本，怎么可能提前为了四件赤月套答应月轮工会？ 你觉得他别有用心？ 嗯，这…… 啊，难道是？不对。 喂，蓝河，在吗？ 啊，果然，他们霸气雄图也坐不住了。 在。 你觉得君莫笑这家伙这次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啊，我原本以为他是要以退为进抬高身价的，但仔细想想又不像。 我查到经常和君莫笑一起刷本的田七、月中眠都是这个月轮工会的，看起来是老相识。 这个叫月中眠的早先在世界刷屏骂过君莫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混到了一起。 那他们现在算是朋友了，也许这次记录只是一次友情牌。哎，不管怎么说，琉璃之地这记录怕是要掉到这个什么月轮工会手里喽。 是啊，这都什么事儿？ 最新消息，君莫笑他们带着月轮工会的会长进了琉璃之地的副本了。 您已进入琉璃之地。 这趟副本只是试打的，我们和新来的风化磨合一下，调整调整打法。 放心吧，这个副本我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熟得很。 是吗？那我们开始，我来指挥。 没问题，说吧。 包子8点钟，韩烟柔10点，烟幕区拉前方转角，风化区右边石窗，我打哪个你跟着打就是了。 等会儿，这是什么打法？这几个方位都有小怪，一般都是两只两只的打吧，你们要一口气全拉过来？ 我们的装备现在比不上占据记录的蓝西格，不这么打啊，副本记录恐怕刷不下来。 这么打就能破吗？这不是送死吗？ 你就照我说的做吧，边打我边和你讲。大家上， 冲啊！我怎么上那个石窗？ 飞枪上去。 可那边有怪啊，怎么可能不惊动他们就 马上就不在 了？你一次开4个怪 还不上去？真要刷记录的时候，你现在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记得飞枪的时候尽可能也来打怪啊，不要浪费那几枪。 哦，好好。 你不是跳不上去吧？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你们的打法太过分了。 冷静点，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更过分啊！先飞枪， 再近一点，打5枪就可以上了。 好，5枪，上来了。这个君莫笑好厉害。连距离都算得刚刚好。 风化，你攻击圈里正中的2个，注意到了没有？ 啊，这么多怪，这哪里是正中啊？ 看我示范。 好像 呀，别跑， 小娘 别跑啊！ 包踢了，风树叶木，主位到你身上了，官都朝你跑过去了。 明明已经殴踢，竟然还使出这么一个攻击强悍的技能，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冷静点，菜鸟，只是殴踢而已。 快快，那两只殴踢了呀！ 来了。 这是元武棍， 我也来了。老大，该你了。 落花掌，难道是配合？这四人各用技能或者是走位，将欧提勒的小怪牢牢控制在固定区域内。怎么做到的？这等人到底是什么怪物？ 菜鸟加油！ 靠，我不是菜鸟。 行了，今天就刷到这儿吧。风化 啊， 你应该有大号吧？ 有啊。 嗯，能用的号啊都拿来练练手。目前队伍的问题基本就在你身上了，只要你再熟练一些，这个记录我们就能拿下了。但如果就这么一直磨合着练，一不小心练到31级可就糟糕了。 嗯，我会想办法的。 行，你加油练习啊，咱们明晚见。 明晚见。 啊，2点了，那我先下了吧，大家拜拜。 嗯， 烟幕美女 木木 拜拜。 拜拜。木木也下线了，我们还副本吗？ 不急，包子小唐，咱们去逛逛街。 逛 街。逛 街。 老大，这就是你说的逛街啊。 嗯，豹子小唐，30级了，你们也该留意一下装备了。 装备啊，买什么样的好？ 装备这东西啊，并不是等级高就一定好，要懂得选择适合自己战术风格的装备。次之装备为什么强烈？并不只因为它比成装的属性高一个档次，更重要的是次之装备啊是量身定制出来的，更贴合个人的手法和风格。 原来是这样啊。 真正影响到玩家发挥的武器属性有攻速、长度、重量等等，越是高手越能敏锐地察觉到各种武器拿在手上的不同。 原来是这样啊。 在挑选装备这件事上，我只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给你们一些建议，具体如何选择需要你们自己来体验斟酌。 嗯，明白了。 可武器都好贵啊。 是啊，想买一件得存钱到什么时候？ 钱倒不是问题，小唐你好好选件武器吧。如果你觉得现在手里的这件就很趁手的话，可以选择30级的赤月长矛，和你手里这件在长度、重量上基本一样。 哦，那我去看看，以后还你钱。 你给我买包烟就行了。 钱之前都输给你了，等发了工资吧。 行。哎，包子，你也去挑一件武器，我送你。 哎，我也有啊。 当然了。 大神万岁！那我去看看了。 哎，30级蓝装了解一下，价格从优。 中级蓝武、紫武、橙武，你想要的这儿都有。 哎，大神，大神，这里。 哦，这么快就找到了。哪个？ 就这个，30级的橙武极蝎爪，是不是超厉害？ 这价格也挺厉害的，800斤啊！你真厉害啊！我转了大半天都没有看到橙武，你这不到1分钟就逃出来了。 嘿嘿，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了，我现在身上也就只有15斤，得去卖东西给你们买武器。800斤，你想我连自己一起卖了呀？ 是吗？ 那我再看看。 哎，橙色的不行啊。 啊，知道了。 新区良心价，收各种稀有材料了啊！ 你们这儿收强力蛛丝什么价？ 嗯，君莫笑。 等等，你这强力蛛丝不会是从我们这儿赚的，现在又想卖回给我们吧？ 哦，你是？ 我是西周凡西阁的。 哦，是你啊？那再卖给你们也不错呀。那钱有什么用啊？稀有材料才能恒久远。 你强力蛛丝40银币一个。 别闹，应该1金币1个。 你说的那是神之领域的价位了，而且是零售价。这是新区， 再说，我是在收购。 这样吧，算你收购价，一个80银币。 我40银币就能收到，为什么要买80的呀？ 那只是现在，早晚你也得80银币才能收到，你就当是穿越了。 还是你回归现实吧，这里是新区。 好吧，那强力蛛丝40银币的话，那磨砂石呢？ 20个金币。 35个左右才对啊。 新区。 30。 你有多少啊？ 30的话，先给你10个吧。 十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磨砂石啊？ 10个就算多了吗？ 你还有？ 有的是。坦白说，可能也不会比你们兰西哥仓库里边少多少。 这怎么可能？那可是指定隐藏 BOSS 才会有机会掉落的。你怎么搞到这么多的？你一共有多少？ 30-40个吧。 30-40个？25个金币，我全要了。 我没说全卖吧，就卖10个，300金币你拿去。 25吧。 然后我29，你26，我28，你27，最后27块5成交，275金币。多大的工会啊，差这25个金币啊，丢不丢人？300吧。 哪有这样算的？25金币是很公道的价格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啊！ 你干什么？哎呀， 30金币我零卖，很快就卖掉，便宜你还不要？让我来想一想，30级的时候有哪些装备图纸是可能用到磨砂石的呢？对了，惊魂之杖是不是？这武器相当实用啊，副本可是只报图纸的。要做非得要磨砂石不可。 不是，我说 哦，还有魔纹十字架，牧师使用的话，光系技能都有加成的，也是只能自制。哎，这个你应该都知道吧？啊，牧师， 你不要太过分啊。 耶，我看到那个狂剑时候想起来了，斩炎剑也是需要磨砂石的呀。哎，你看他过来了，他要买了吧？啊，哎呀，买了我这个磨砂石啊，就可以做一把斩炎剑了。 去莫笑你。 哎，这里有磨砂石卖。 哎，还真是。哎，你这个怎么卖啊？ 没有了，我全买了已经。 30金币一个哟。 30就30吧。 什么情况？ 玩家细周交易成功。 看吧，没有了。 有病吧这人。 行啊你，手速真够可以的。 见笑。 但是你确认了吗？每个都是30金币。 什么？ 开玩笑，如果那一瞬间你连价钱都能检查清楚，那就真的厉害了。 啊，这 走喽！ 靠，这个君莫笑，临走了还故意吓我一下。不行，那些磨砂石，这事我得跟蓝河说一声。 蓝河， 嗯，西周，什么事儿？ 哎，我刚才遇到君莫笑了，我去，君莫笑太能降价了。 君莫笑，他不是应该在刷记录吗？你在哪儿碰到他？ 空气城交易区，君莫笑刚才卖了磨砂石给我。蓝河，你想想，像他这样的老手，稀有材料怎么会这么贸然出手？我估计，他们的副本可能遇到一点阻碍，他急等着用钱，大概是要买点装备吧。哎，而且，他居然有10个磨砂石，10个！ 10个磨砂石， 对，看他那个样子，好像还不止这点呢。 这不可能，现在磨砂石能上2位数的，肯定都是俱乐部工会，普通工会就算有这个数，也不可能全集中到一个人手上啊。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啊。 难道？他已经被哪家工会给收买了？ 这样，我叫千城跟着他，看看他之后和什么人接触。 好。 高手兄， 田七，小月月，都来了。 哎，田七，快看，老大给我换了30级子午沙暴之爪，简直帅呆了。 哇，确实不错呀。 燕柔妹子也换武器了。 赤月长矛， 走，正好是金副本，让你们都试试新武器。 关之门的瞬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言语无边，唯有我能亮出底线。命运由我铺排，要肩负谁的未来？冰与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时代。梦想我杀回尘土浩瀚，一把一把就算头破河山，又何必偷盼，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像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以刀焰治愈时光来维持假面。万千人中瞄准，谁向外灼热灵魂，许下最远程，不惧无畏的眼神。梦想我杀回尘土浩瀚，一把一把就算头破河山，又何必偷盼，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大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披敌争锋？一步之遥，何止万人歌颂？谁最知